答最初荒凉里的难，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 心跳

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哦，嘿耶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。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，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。嘿耶，嘿耶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兵。假装了解是吗？真相太赤裸裸。

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 平凡无奇，而你

惜你不在这里。 想跟你漫游在温柔